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56集。 周末，你来学校做什么？ 周木揣着口袋懒懒站着。 找人。 找谁？ 云剑威他们年级的主任是个很沉得住气的人，平静对周木说， 你作为一个已经被学校退学的学生，带着一群社会人士过来，准备找谁？ 周木不说话。主任看了眼云剑威和赵豪，赵豪茫然。云建威主动说， 老师，他说他是来找沈纪念的。 要把沈同学叫过来吗？ 不用。 你们怎么打起来的？小云同学，你先说吧。 沈纪念是我的朋友，周木带着一群人来学校找纪念，还出言侮辱纪念，我没有控制好脾气打了周木。赵豪是我初中同学，他今天过来找我们玩，结果看到周木要打我，就帮我挡了一下。 云建威给他们看赵豪手臂上的淤肿， 他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帮我挡架，本来没想打架的，是周木他们那群人硬要和我们打，是我先动的手。老师对不起，赵豪的手臂好像骨折了，老师可以让他先去医院吗？他以后还要打篮球的。 赵豪和他的同学哪敢说话，就听见云建威在那儿半真半假的装可怜。不过赵豪的手臂看起来也的确挺吓人，校长便让他家长陪他先去医院，之后再联系。校长又让其他人说了一遍事情经过，包括戴子莹和冰晶作为目击者也在这儿。其中一位保安说， 那几个皮夹克小子凶得很，拉架都拉不开，差点就要用警棍打了，幸好人都没大事儿。 穿皮夹克的是周木带来的那几个人，校长和主任扫过周木一眼，交换眼神。对于周木，学校领导和主任都非常头痛，之前看在周木父亲的面子上，已经对这个刺儿头学生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忍让，后来是实在无法容忍才让人退学的。现在倒好，退学也没用，这个学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筋拧住，就是盯着学校里那个叫沈纪念的学生不放。校长尽量让语气平静。 周木，现在是当着警察的面，我们把话再次讲清楚，沈纪念同学曾经是你霸凌的受害者，你对沈同学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侵害他的人身权和尊严权。当然，你现在未满18岁，法律的责罚落到你身上，或许还不是那么重，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。 周木却笑起来，无所谓地说， 可我这次来只是找他玩而已啊，我今天什么都没做吧？ 这一次你还什么都没做，但你是有前科的人。 我都进一趟看守所了，我改过自新了，我这次来就是给沈纪念道歉的。 云建威心里听得大骂周木，简直这辈子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。他怒瞪周木， 少假惺惺了，刚才你在学校门口说沈纪念的坏话我都记得一清二楚。 我说什么啊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告诉你，沈纪念是同性恋。 这三个字一砸下来，在场众人心中多少都有些吃惊。然而下一刻周木继续道， 你不也是同性恋吗云建威？可别说你不是啊，之前你可是承认的。 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转向云建威，那一刻云建威手脚发麻，他看到周木眼中充满报复和恶意的目光，这不是他预想中的出柜情景。在他的计划中，他需要一步一步来，先好好努力考上 S 大，然后第一个可以先告诉他爸，他爸脾气好，很爱他，肯定不会对他发火， 第二个，他会选择告诉奶奶。奶奶从前是大学老师，思想开放新潮，接受度高，而且奶奶很温柔。然后他可能也会和戴子英聊这件事。戴子英的脑子里全是稀奇古怪的想法，再装进一个我的好朋友是同性恋，这种肯定也无所谓。但他从来不会想到有一天这件事会在这样一个公开的，有许多陌生人甚至还有老师在场的情况下，这样被简单粗暴带着恶意的曝光出来。一旁的戴子英从凳子上站起来，他第一反应是有些慌张的去看云建威的爸爸。云洪洲显然措手不及，他下意识靠近云建威，抬手想护住他的肩膀，但云建威挡开他爸的手，深吸一口气， 是要怎么样？ 云建威背着手站直身子，毫不退缩地直视周牧。 原来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性取向都可以成为你攻击对方的理由。那我可以为你简单的科普一下，同性恋群体的确在社会上属于亚文化群体，但麻烦你分清一点，少数并不等于弱小，更不等于异类。同性恋这个词儿也不是你可以用来侮辱对方的词儿。当然，如果你本身没念过多少书，脑子里充满了对世界的刻板印象，或者只是单纯的素质低下，爱好贬低别人，你可以当我没说。 他的手背在身后，一只手抓着另一只手的手腕，手指在微微的发抖。此时此刻，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慌，想来他还是不够成熟，在这种仿佛公开处刑的场面下感到巨大的压力。他还没做好心理准备，在众人的视线下他快要窒息了。这时一个温和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 在座各位大多都是高素质的教育从业者，关于青少年及其成人后的性取向问题应当有所了解。 云洪洲站在云建威身边，西装革履，彬彬有礼道， 不过今天的话题应该不是讨论青少年成长，当务之急或许还是处理好今天这场纠纷，以及关于周牧同学的处置问题。从我刚才听到的整件事情来看，我家儿子的确也有犯错，他急于保护好自己的朋友，有所冲动。关于这一点，建威刚才也道歉了。 大家这才缓过神来，一位老师说， 周牧，你没有必要转移话题，无论如何那些都是云同学的个人隐私，而且云同学平日性格开朗上进，他的一些个人问题没有妨碍到任何同学，而你…… 门忽然从外面被推开，一个男人走进来，男人穿着衬衫西裤，身材高大，身后还跟着两个助理模样的人，他看起来极不耐烦，看到人群中的周牧朝他走过去， 你又犯事了。 副校长头痛按住太阳穴，主任和其他几位老师如临大敌，忙站起来， 周先生，我们坐下来好好说。 我让你在家老实待着，谁让你跑出来的？又出来给我丢人现眼， 关你屁事。 周牧冷冷看着男人，男人抬手就扼着周牧脖子踹他，周牧不甘示弱，拿头撞男人的脸，一拳揍在他的肚子上，父子俩竟是一照面就打了起来，场面顿时极为混乱。云洪洲连忙把儿子护着退到一边，把戴子英和冰晶也一起护在身后，震惊看着这一幕。整个洽谈室充斥着二位冷静别打架的叫声，几个老师家长加上两个警察，总算才把这父子俩拉开。